常州天宁寺，闻李灿生。 有如在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，眼卧在长梗的杂乱的丛草里，听初夏第一声的鹧鸪从天边直响入云中，从云中又回响到天边。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，月光温柔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一颗颗热伤了的沙粒，在鹅绒般软滑的热带的空气里，听一个骆驼的铃声，轻灵的，轻灵的，在远处响着，近了，近了又远了。犹如在一个荒凉的山谷里，大胆的黄昏星独自临照着阳光死去了的宇宙，野草与野树默默地祈祷着，听一个瞎子手扶着一个幼童，当的一响算命锣在这黑沉沉的世界里回响。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，浪涛像猛虎般的狂扑着，天空紧紧地绷着黑云的厚幕，听大海像那威吓着的风暴，低声的、柔声的忏悔他一切的罪。有如在喜马拉雅的顶巅，听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的疾步声，在无数雪亮的山壑间回响着。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墓碑，听空虚的笑声，失望与痛苦的呼吁声，残杀与引爆的狂欢声，厌世与自杀的高歌声，在生命的舞台上合奏着。我听着了天宁寺的李灿声，这是哪里来的神明？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，这鼓一声，钟一声，磬一声，木鱼一声，佛号一声，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、漫长的回荡着，无数冲突的波流协和了，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，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。这一声佛号，一声钟，一声鼓，一声木鱼，一声磬，谐音盘踞在宇宙间，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哀尘，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。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？星海里的光彩，大千世界的阴霾，真生命的洪流，窒息了一切的动，一切的扰攘。在天地的尽头，在金漆的殿船间，在佛像的眉宇间，在我的衣袖里，在耳鬓边， 在观感里，在心灵里，在梦里。在梦里，这一瞥间的显示，青天、白水、绿草，慈母温暖的胸怀，是故乡吗？是故乡吗？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，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，在伟大的、庄严的、寂灭的、无疆的、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。颂美啊，涅槃！赞美呀，涅槃！